游玩，冷言说忧患，别我乡里时，眼泪一串十二三。人于天地中，似流蚁千万，奋郁心间，若有轻舟强渡，有朝必定再返。水涨水退，难免起落数番。声轻说变幻，梦里依稀满地青翠，但我奔上。